不想回头望。我们的家乡美丽可爱，梦里吹磨蓝的湖水不再蓝蓝，无边的是我的祝福。风沙吹不走祖先的魂，赶不呀赶不走更远的人。哎，无论我去向什么地方，我们的家园啊，哎，勤劳的人们聚在这里呀，建设着我们的家园啊。蓝蓝的天空，蓝蓝的水，那是我们美丽的家园。 听完了腾格尔的家园，我再继续跟您聊一聊腾格尔的音乐之路。腾格尔走进歌坛的经历多少显得有点意外，开始只是自己想试一试，结果反响却超乎了自己的想象。腾格尔参加了1984年在北京举办的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唱的是《蒙古人》这首歌，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位。能写出这首歌曲是因为上学的时候他喜欢听苏芮唱歌，腾格尔写《蒙古人》的时候，和声部分就借鉴了《请跟我来》的旋律。腾格尔弹着吉他，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了《蒙古人》这首歌曲。腾格尔后来说，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完全是从自我内心流淌的真情实感。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听一下这首《蒙古人》。 我的这 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这就是梦中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腾格尔词曲创作兼演唱的《蒙古人》。腾格尔拿到了大赛的前十之后，徐沛东慧眼识珠，找到了他，请他去唱《我热恋的故乡》。腾格尔从此一炮走红，成为了大江南北众人瞩目的当红歌手。腾格尔的歌唱出了现代人从原始古朴走向城市文明的过程中精神的困惑和失落。我们就是在这种心情当中去聆听腾格尔的歌声的，感受到了曾经像梦一样的古老音调。说到这里呢，为您带来这首腾格尔的成名作《我热恋的故乡》。 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朴素的井水，一条是长干涸的小河，一连在小村周围，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的希望。住了一年又一年，生活了一杯又一杯，故乡故乡，青不高的故乡土，脸不高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窖，就是这地窖，就是这地肥水美。忙不完的黄土地，喝不干的苦井水，男人为你累完了哟，女人也为你所愁眉，离不了的爱草房，养活了人的苦井水，生活了一杯又一杯，故乡故乡，青不高的故乡土，脸不高的家乡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把你变成地窖，就是这杯要地窖，就是这杯地肥水美。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旅程要跟您聊一聊歌手腾格尔的音乐之路。 腾格尔演唱过一首歌曲叫做《父亲和我》，对吧？很多朋友很熟悉。他发现当代歌坛歌颂母亲的歌曲很多，传唱开呢也可以挑出一大堆，但歌颂父亲的却很少，成功的就更少。腾格尔的《父亲和我》在这类歌曲当中是非常出色的，那种平实，那种亲切，那种混合着崇敬的淡淡忧伤，使父亲和祖国这两个音乐形象近乎完美的重叠在了一起。现在呢，我们来听一首《父亲和我》。 是你创造了这个家，然后又创造了我，是你拉着我的手，从昨天走到现在。啊，我亲爱的爸爸，你是我最终敬的人，啊，我慈祥的爸爸，你是我未来的偶像。 听到的是腾格尔演唱的《父亲和我》。每年年底演出最繁忙的时候，腾格尔都要抽出时间回家和父母团聚，而且每次回家依然遵循着蒙古族的传统习俗，单腿跪地给父母端茶倒水。他也想接父母到城里享福，但不习惯城市生活的父母依然愿意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偏远的牧区，过着原生态的放牧生活。说完这样热爱家人的腾格尔，再来听一首他演唱的《爱你的日子》。 揉来揉去， 没有勇气献给你。抬头低头走来走去，没能引起你的注意。把诗篇撕来撕去，没有勇气念。 腾格尔演唱，下面继续来聊一聊腾格尔的故事。话说在2005年，腾格尔出版了一本个人自传。他的自传与以往明星出书不同，他的书中写的是一个真实的自我，书中没有去说我是怎么成为明星的，更多的内容是一个中年男人对自己过去人生事业的反省总结与感悟。好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由腾格尔演唱的这首《怀念战友》。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非常感谢各位的乘坐，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 冰山脚下是我可爱的故乡，当我离开他的时候，好像那哈密瓜脱了果样。白杨树下住着我心上的姑娘，当我和她分别后，好 好像那图坦悬挂在墙上，挂羊断了寒米锅依然香甜，秦时回来图坦儿还会再现， 是娱乐大篷车。